伦敦帝国学院最近有个研究发现说，不吃早餐呢，人的大脑当中会释放出需要高热量的信号，导致午餐和晚餐摄取垃圾食品的几率会大增。长此以往下去，像肥胖症啊、高血压、高血脂和糖尿病等都会找上来了。那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还证实，这种做法会使患心脏病的危险增加27%。所以再次来提醒各位，千万要记得吃早餐的重要性哦。 我们渐渐变得生疏，都习惯了自我保护，再打不开心里的窗户，越爱越不知足，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不是不，说不心里走了也不准哭，大眼忍住才能把你给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不如放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旅途。总是有自己的顽固，争吵时都不愿让步，是相爱输给了相处，只好换个身份祝福。我们说好各走不是路，说好心里走了也不准哭，怕眼泪忍住才能把你给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如今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懂放弃不如放下了幸福，不如退回一人的旅途。谁怨谁的痛苦，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，明天说不好我们又可以换个角度庆祝。 Oh no，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演出？ Oh， 不如现在一起满足。说好先回头了也不准哭，把眼泪凝住才能把你变模糊。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，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，不能放弃努力放下了幸福。我们说好奔走不是路，每一步是不舍还是一步，多少悲欢喜怒也被疼被呵护，至少昨天我们不孤独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.3听若有情。

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把过去传说成一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。越疼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穿过了吧，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，就是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错觉，总觉得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。其实不然，与其触摸那些够不着的幸福，还不如守住和珍惜手里已有的幸福。触摸那些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，抬头能看见蓝天，低头能够闻到花香，亲人安好，朋友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不都是够得着的幸福吗？你说对吗？ 如果目标太神秘，就明白我的动机。如果天生有能力，注定身不由己。如果牺牲有意义，收获在哪里？

品艺术之美，修气质佳韵。注意事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鞋城北侧二楼，注意事31590000。 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，小年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，旧金全场零损耗，零折旧，零差价，升级换新，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。三和珠宝城，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在我们的身边常常会有这样的朋友，喜欢主动买单的人不是因为钱太多，而是把友情看得比金钱更重要。合作的时候愿意让利的人不是因为笨，而是知道分享。工作的时候愿意主动多干的人不是因为傻，而是懂得责任。吵架后先道歉的人不是因为错，而是懂得珍惜。而愿意帮助你的人不是欠你什么，而是把你当作真正的伙伴。如果身边你也有这样的小伙伴，那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咯。 心是一个容器，不停地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，虽然我总守口如瓶，思念却满溢，溅湿了我眼睛。哦哦，太想念你，所以才害怕这孤独打得不着边际。我怎可能奔向你，紧紧拥抱你，我会毫不迟疑，直觉我们已属于彼此。的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将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又如此诚实，直觉我们也属于彼此。否则我 好不迟疑。